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城市之夜给人一派灯红酒绿的感觉。宋清和小梅走进了一间酒吧，一个高大的小伙子在靠近落地窗的桌边站起来迎接小梅。小伙子叫郑阳，他自我介绍说：我爸姓郑，我妈姓杨，我是个孝子，就取名郑阳了。小梅擂了他一拳：别自夸了，今天在宋姐面前给我老实点。小梅什么时候有了男朋友了？宋清用吸管吸了一口饮料香，看着他们俩那个亲热劲儿，一副老朋友的样儿。一定是小梅读书的时候就和他青梅竹马上了。想起自己读卫校的时候，全班44个人就有39个女生，完全是女儿国。那几个男生孤零零的，像老鼠一样的悄无声息。有胆儿大的女生将卫生巾从他们的窗口丢进去，他们躲在寝室里，大气儿都不敢出呢。郑阳和小梅都端起高脚杯，要和他碰杯。宋清这才发觉自己的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摆了一小杯红酒了。他说：哟，哎呦，谢谢谢谢，我不会喝酒的。小梅眨了眨眼说：你就少喝一点，这红酒很香啊，并且郑阳今天是给你帮忙来的，你还得敬他一杯才对。 给我帮忙？帮什么忙啊？ 宋清很困惑地问。郑阳说： 我都听说了，你全店时间上夜班，在医院的走廊上遇见了2次鬼，是不是？ 白脸女人。 郑阳说着，用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下。 没关系，这个世界没有鬼，都是有人装神弄鬼，我见得多了。以后啊，我来医院看看，把这案给你破了。 宋清疑惑地问： 你是警察？ 小梅在旁边插话说： 你说对了，还是刑警队的侦查员呢。这小子本事一般，不过呀，侦查女孩子还有一套。 说完就哈哈大笑。郑阳用手去打他，他指着腰说： 你敢打，我就喊警察打人了。 这话把宋清也逗笑了。宋清看着郑阳说： 那你就先讲一讲怎么把我们的小梅侦查到的，说吧。 郑阳红了脸，一下子不自在起来。小梅说，还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那点本事。 可怎么个拜法呢？ 小梅说，去年他在卫校还没毕业，一天骑自行车上街的时候，被一个骑飞车的毛头小伙子给撞翻在地，手臂上出了血，脚踝也骨折了，根本站不起来。郑刚刚好路过那儿，飞奔着过去抓住了那个拼命逃跑的肇事者，返回来呢，又拦下了一辆汽车，将他抱上车送到医院。到医院需要照片子，这得上五楼。郑阳啊，就抱起他往楼梯上跑。小梅一只手抓着他的肩膀，感激中又有些警惕，就问：“ 你是什么人呢？” 他说：“警察。” 小梅说：“警察怎么不穿警服啊？” 他说：“哦，我们都是穿便衣的，你放心吧，等一会儿我给你看证件。” 小梅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感到脚疼腰疼什么的，她就是觉得心里头咚咚的跳。 回到家以后，连续几天茶饭不思， 她爱上那个警察了。 可是没想到这小子呢更猴急，三天不到就提着水果来看望小梅了。小梅说着， 这就叫黄鼠狼给鸡拜年吧，是不是啊？ 宋清听得开心地笑起来，他对小梅说， 你说错了，这是你自己引狼入室，对不对？ 郑阳说， 哎，怎么说我是狼呢？结了婚那才叫狼呢。 小梅说，那得看你的表现了。 怎么样啊，先把恐吓宋姐的那个白脸鬼给抓住行不行啊？ 郑阳说，小事一桩，等你们医院有空床了，我假装生病住进来。我告诉你，三天内担保弄清楚这个问题。 小梅说， 这个办法行吗？ 要住进来，我们可做不了主。如果讲给医院领导听，肯定要挨顿臭骂了，说我们自己疑神疑鬼的。 宋清说， 要不这样吧， 跟季医生商量商量，咱们私下里不就安排了。 小梅说， 哎，还是宋清脑袋好使，就这么定了。 这个时候，酒吧里突然音乐大作，一团刺眼的灯光打出一个半圆形的小舞台来，一个穿着红色露肩长裙的小姐拿着话筒对大家说， 晚上好，将有一台精彩的节目献给大家。 演员们鱼贯而入，经过他们的座位往后台走。 宋清觉得一个个子高挑的女郎很是面熟，但是一下子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小薇说， 哎，咱们就看会儿演出吧。 连续三天的午睡时间，我都坐在走廊拐角处的长椅上，监视着整个走廊上的动静，结果是一无所获。唯一一次，我看见一个戴着大口罩的男人，拎着一袋东西出现在走廊上。他一边走，一边查看这病房门上的编号。在吕小亚的病房前，他略微停顿了一下。 我立刻来了精神，半侧着脸，用眼角的余光扫着他。我想，只要他一跨进去，我就会奔过去抓住他。这个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偷偷跑到吕小亚的病房来？这个谜瞬间就可以解开了。我正在紧张地窃喜着，那个人却又朝前走了，并且一直对着我走过来。我本能地挺了挺腰。他隔着一个大口罩，几乎是脸碰脸地问我：“先生，请问五官科的住院部在哪儿？”我的气不打一处来，对他吼着：“这儿是癌症病区，谁知道你的五官科在哪儿啊？”那个人吓得往后退了两步，鼻子里哼着嗯嗯嗯的声音，立刻转身向电梯口走去了。我对李小亚说：“看来那个守在你床前的家伙不会再来了，并且看来那也不是一个坏人。你想啊，在你午睡中，他走进来，轻手轻脚地把椅子搬到你的床前，就那样守着你午睡。中途呢，他抽了一根烟，掉了些烟灰在地上，可烟头并没扔在这儿，说明他还懂点卫生。总之，既没伤害你，也没偷你的东西，我想这事儿就别管他了。也许是你以前的男友吧，他不好意思见你，只好这样偷偷的看你一眼。 诡异。 吕小亚咬了咬嘴唇说：“别把男人想得那么多情了。”说到这儿，吕小亚对我做了个抱歉的表情，说并不是要把男人都说得很坏的意思。吕小亚穿了件红色碎花的睡衣，可能是午睡起床后随便罩上身的。到底是搞时装设计的，对各种服饰的选择都显得有品味，尤其是那条带着花边的宽腰带，在腰上轻轻的一束，使他的身材在飘逸隐藏中又有点显山露水的感觉。吕小亚说：“哦，我不会再有男友了，谈恋爱多累呀。如果对谁有感觉，我想只要我高兴，睡一夜也可以，何必非要搞成那种关系呢？简单就是好，就像我们搞时装设计一样，最好的就是最简单的。你说是不是？”如此大胆的话，我还是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尽管从理论上讲，我知道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也有不少的人已经在这样的生活，但对一个交往并不太深的人讲出来，我想这些话还是需要勇气的。我和他开玩笑说：“要是在中世纪啊，你这么做就会被烧死了。”他说：“烧死也解决不了问题，历史还不是进步了？就说你借给我看的那本女巫吧，那些被烧死的女巫有什么错？女人的预感、直觉都比男人好，有时候，他们凭这些说一些话，就会被认为是邪恶。其实啊，有些预感是真的会兑现的，你相信吗？”他说他刚住进这间病房的时候，晚上睡在床上， 就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刚刚死去的病人睡过的床，并且认为那个人是一个年轻女人。为什么会这样觉得，他说不出道理，但后来证明他当时的感觉是对的。吕小丫说，我为什么会发现秦丽的日记本呢？也没有多少道理，但睡在床上心里就是不踏实，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床下有什么似的。好几次我睡下了又爬起来，蹲在地上往床下看，床下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不甘心，就开始抬起床垫来看，这不，秦丽的日记本就压在那下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留在那儿的。你想，半夜醒来，看见一个白脸女人站在床前，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他记录下来，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知道，这里有恐怖的东西，你们要注意。我说，这也许还是幻觉。你不是有天夜里看见天花板上还吊着一个赤裸的女人吗？你现在也承认是与你看女巫的插图有关了，因为那个画面几乎差不多。只是秦丽的幻觉可能要更复杂一些了，因为宋清在半夜的走廊上也看见过这个吓人的东西。要说是幻觉的话，怎么两个人都会看见相同的东西呢？吕小丫说，这确实难以理解，不过那本日记本你可要保存好，以后或许会是一个证据呢。正说着，季医生走了进来。季医生例行公事地问，怎么样，吕小丫，你还疼吗？ 好一些了。以前疼的时候啊，是整个腹部都疼，现在好像范围小一些了。哎，我想也许再打点针就可以出院了吧。 可能没这么简单，季医生说，从最近的照片上看还是觉得有些问题，得做一次切片检查。 吕小亚显得有些紧张。季医生说， 把衣服脱了，我再给你检查检查。 我感到季医生的话冷冰冰的，就像一个冷血动物。 吕小亚解开了腰带， 红色碎花睡衣自然地往两边分开，露出了雪白的身子。我赶紧走出病房，同时把门轻轻地带上。我听见吕小丫在说，哎呦，季医生，你的手好冷啊。 季医生说，这不是夏天吗？怎么会手冷呢？你不要紧张。我走到走廊上，无端地想起自己有一次去山中旅游，路边的石头上坐着一个黑衣老头，非要给我算命不可，我也就凑去的坐下了。他拉过我的手细看，我当时就感觉到他的手很冷，心里还无端地打了一个寒颤。从学校读书到医院工作，宋清还是第一次被卷入这种酒吧之夜的狂欢。宋清认为，只有用狂欢这个词儿才能表达这里的气氛。在震耳欲聋的打击乐的乐器声中，台上台下的人都被淹没在毫无理性的热浪中。台上的三个舞女已经在蛇一样的扭动中一点一点地脱下了他们的衣裙，只剩下遮羞的比基尼。 他们全身的皮肤在强光的鬼眨眼中一会儿雪白一会儿绯红。这个时候，一个穿着紧身裤的男子上场了。他以大幅度的身体摆动在三个舞女中穿梭，他们不断变换着队形，时而停下来，在几乎是裸体的女人簇拥着他做了一个造型。其中一个蹲着的舞女还用手在他紧绷的紧身裤外做了一个抚摸的动作，全场立刻爆发出一片掌声，夹杂着叫好声和口号声。宋清感到不自在，侧眼看了看小梅和郑阳，他们都正专心看着台上，没人注意到自己。他埋下头吸了一口冷冰冰的饮料，没想到却在慌乱中把饮料桶碰翻在地上。他弯下腰去捡那饮料桶，看见小梅白白的双腿之间一只手正放在她短裙里边。他触电似的直起腰来，他感到自己的脸上在发烫，幸好郑阳拥着小梅正看得专心，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他。新的节目开始了，这次是一个颀长的女人独舞，她穿着三点式，腿和手臂都显得很长很美。台上递着一根柱子似的不锈钢管，她扶着钢管，动作由慢到快地扭动起来。她分开双腿，将钢管紧紧地夹住，然后腰往后仰，她的头发已经完全垂到地板上了。这个节目的音乐完全是由一支萨克斯伴奏的，显得沉醉迷离。观众也不再大呼小叫了，整个酒吧显得安静下来。宋清换了一下坐的姿势，他感到有一点口渴。台上的女子慢慢地直起腰来，她将一只腿举到空中，紧贴着钢管的腹部慢慢地上下滑动。除了萨克斯的奏鸣，酒吧里悄无声息，仿佛有一种东西把大家压住了似的。宋清明白过来，这是性暗示。他很奇怪人的身体动作会有这样的效果，作为护士，对人的身体他可是一点没有神秘感。男人女人的裸体包括性器官，他在工作中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而这些从没有在他心里唤起过什么异样的感觉。而此刻他感到面红耳热，并且眼前老是浮现出一只手放在小梅那裙子里的景象。酒吧里爆发出一片掌声，那个扶着钢管跳舞的女子正在向观众鞠躬谢幕。宋清猛然发现，这个人就是他感到眼熟的那个女子，不过她是谁呢？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但是肯定在哪儿见过她。宋清起身去上洗手间，他在观众的桌位间穿行着，他看到不少男女都搂抱着坐在一起，更有些大胆的动作使他的眼光不敢停留。他强烈地感到这儿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酒吧的角落里，连着一条深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便是洗手间。宋清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一个全身披着黑纱的女人拦住了他。宋清抬头一看，正是他眼熟的那个女人。 宋清，你好。那个人招呼他。你是？ 哦，我是兰兰，我是董雪的朋友啊。那个人拉住了宋清的手。 啊， 宋清想起来了，兰兰，董雪在歌舞团的同事，有一次在季医生家里聚会，他们见过面。兰兰问， 怎么样，董雪有消息了吗？ 啊，都一年多了吧， 怎么就没一点音信呢？ 宋清说，什么消息也没有，自从他失踪以后，季医生都快急疯了。 兰兰理了理他身上的黑纱，全身的肌肤隐约可见。 宋清想，他等一会儿也许还要表演吧，这样他脱掉黑纱上场会很方便。看见宋清注视着自己的身体，兰兰有点不好意思，她说， 啊，没办法，老板要求这样，不然酒吧的生意就不会好。以前董雪也在这跳过舞，你知道她的身材，观众可喜欢了，但她就是保守，不愿意脱。最开放的时候啊，也是穿半透明的纱裙，硬是叫观众吼得退了场。退场以后他哭了，但还是不脱，老板只好将他解雇了。 唉，董雪是什么人呢？在歌舞团跳丝绸魂那个舞蹈拿过大奖的，没想到在一个酒吧还待不下去。就这样他才一气之下嫁了人。唉，也是，歌舞团名存实亡以后，每个月300多块钱简直没法生活。要么像我这样跳舞，要么就嫁人，嫁个有钱的老公养起来。唉，没想到董雪刚刚安定下来，又出了这么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儿，真是命苦。 宋清一直认为，董雪算得上是个幸福的女人。季医生非常爱她，这医院里的人都知道。娶了董雪以后，他就让她待在家里享福，给她买了很多很多的衣服。后来董雪自己感到闲得慌，季医生才安排她到一家美容院，也就是做做接待工作而已。没想到董雪在结婚前还经历过这样的心酸。 兰兰说，哎， 有一件事，你暂时不要对姬医生讲，看我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兰兰说，董雪在结婚前，歌舞团的一个副团长曾经喜欢过她，这个人后来到深圳做生意去了。兰兰说，他找人向他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董雪的什么行踪。宋清说，好，有消息就跟我联系。兰兰理了理身上的黑纱说，啊，你看，对不起，我又要上场了。我这部小说至今为止写得很混乱，因为接连发生的事情根本容不得我来慢慢的清理。比如说，宋清刚刚告诉我他在酒吧的经历，这使我对已失踪一年多的董雪陡生可能生还的念头，但是一天过后，另一个更令人吃惊的消息又传到我的耳中，那就是董雪并没有失踪，更没有离家出走，她一直就在姬医生家中。告诉我这一消息的仍然是宋清，他说医院的药剂师那个瘦瘦的张老头昨天将他叫到药房里，在层层叠叠的药架的掩护中，张老头悄悄地告诉他，所谓董雪失踪的事完全是季医生一年多来编造的谎话。其实董雪并没有失踪，他就在季医生的家里。张老头说，他就住在季医生家的楼下，昨天夜里他听见季医生的家里一直在放着音乐，间或还有说话的声音和笑声。张老头感到奇怪，就悄悄地爬上楼去，隔着门往里听。音乐声中，他突然听见是董雪在说话，他说，我累了，我的腿部有些酸痛。姬医生说，跳啊，再跳一圈儿，这不是在跳舞吗？张老头一边下楼一边想，董雪以前是歌舞团的职业演员，在家也跳舞，这没什么。可是季医生为什么要宣传他老婆失踪了呢？并且这一年多来装成了很悲痛的样子，还又是报案，又是在报上登出找董雪的启事，这可太令人费解了。我问宋清，董雪就在他自己的家里，你相信吗？宋清非常的困惑，他说，又相信又不相信。宋清的话也正是我的感受。我问宋清，季医生今天上夜班吗？宋清说，不来了，据说他得了重感冒，请了几天假。我说，那好，今夜我们就去搞个清楚。夜里，我坐在宋清的值班室里，望着墙上的挂钟，我们的心里都忐忑不安。据药剂师张老头说，他是在睡后被楼上的音乐声惊醒的，估计时间是在半夜12点过后，因此我们的行动时间定在夜里12点整。这天，小梅和宋清一起值夜班，她穿着白罩衫进进出出的，一刻就没安静过，稍有空闲就拿起电话往外拨，然后就说一些我似懂非懂的话。 宋清说：“小梅呀，你就别缠绵了，快到病房去看看那些输液的病人。”小梅对他做了一个怪相，然后很不情愿地出去了。我看了一眼挂钟，差3:12。宋清聪明地赶走了小梅，是为了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溜掉。我搓了一下手说：“走。”从电梯下到住院部的底楼，黑乎乎的医院的大院里出奇的安静。我们经过林荫道，经过喷水池，一直往西北角走。这里出现了一道围墙，围墙下开着一道小铁门，从这里过去就是医院的宿舍区了。我们来到了季医生的单元门口，整个楼道是漆黑一片。宋清说，整个宿舍区的楼道只在房子刚修好后有过几个月的路灯，以后啊就一直坏着，也没人来管。宋清抓住我的手臂说，季医生住最高一层，7楼，这可怎么上去啊？我说，这样最好，免得别人看见咱们。我们用脚尖碰到了第一级楼梯，就这样摸索着登着楼。每过两个拐弯处，我就叫宋清记住，又上一层了。也就是说，到第14个拐弯处就是季医生的家。宋清很紧地挽着我，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得他被我握着的手掌冰凉，像一只掉在水里的小鸟。我伏在他的耳边说，别怕。他嗯了一声，身子却有点哆嗦。我正不明白宋清为什么这么害怕的时候，突然上边的楼梯有了脚步声，我们停了下来。那脚步声很轻微，显得小心翼翼的，但是由于太安静了，那咚咚的脚步声还是显得惊人。宋清不由自主的啊的叫了一声，我想用手去堵他的嘴，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一声啊的叫声在楼道里像一匹被突然撕开的布，使我的头突然的变大了，额上刹那间出了冷汗。随着宋清的这声尖叫，那正在下楼的脚步突然消失了。我们正在屏息聆听，那脚步声又响起来了，并且很快，是反身上楼的声音。我一下顾不得许多，拉起宋清就往楼上追。宋清一面挣扎，一面被我拉着跌跌撞撞地往上奔，中途至少摔倒过2次。我扶着楼梯栏杆站起来又往上跑，宋清突然地拉住我说，到了。我抬头一看，上面还剩下半截楼梯，显然是通向楼顶的了。半明半暗中，那半截楼梯像一个枯槁的老太婆，瘦骨嶙峋地支在那儿。我无端地感到那楼梯上积满了灰尘。这儿已经是7楼了，黑暗中我辨认出一道门来。我凑过脸去往里听，宋清拉了我一下悄声说，哎，错了，是这边。宋清附在我的耳边说，那边住的是白教授，早带着家人出国去了，房子还一直空着呢，这边 这边才是季医生的家。 我和宋清同时把脸贴在门上往里听，里边极静无声，哪儿有什么音乐和董雪的说话声。我开始怀疑药剂师的说法是否可靠，宋清却示意我再等一会儿。我们蹲在这黑暗中，眼睛适应以后，楼道和楼梯扶手的轮廓就都显现出来了。突然，我们头上的楼梯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一个人正从那通向楼顶的半截楼梯上往下走来。中午两点，吕小亚睡得正香。自从住进医院以后，这张23号病床就没让他在夜里睡过安稳觉。那本女巫的书他已经不看了，但秦丽的死却是事实，并且还在床垫下留下了一本日记，那里面的记载让吕小亚心惊肉跳。幸好他还没有遇上那个白脸女人在半夜时出现在床前，他想说不定秦丽就是这样给吓死的。他翻了一个身，迷迷糊糊中感觉到床前有人，上次出现的怪事儿一下子反射到他的头脑中。一到床前的椅子，地上的烟灰儿，他一翻身坐了起来，看见一个男人正坐在他的床前。吕小亚惊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睡意全无，头脑异常的清醒。 你是什么人？ 他厉声地吼着。那个男子20多岁的年龄，面容却像中老年人那样的憔悴。吕小亚突然翻身坐起的动作显然也使他受了惊吓，他慢吞吞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来看秦丽的。 秦丽？吕小亚感到脊背发冷，他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个陌生人问： 你是说那个早已经死了的秦丽？ 他曾经住在这儿的，那个男人说，他就睡这张床。我守了他很久，我给他喂水，我还给他唱歌，他喜欢我在这儿守他。 可是他已经死了，死了，你知道吗？ 吕小亚感到自己的嗓音变得有点嘶哑，他抓起床头的睡衣穿在身上，想到刚刚自己很暴露的身体，他对眼前这个混蛋充满了仇恨。 你给我出去，出去！ 他大声地吼着。病房的门一下子打开了，一大群人涌了进来，有病人，有病人的家属。对这种窜进病房的不速之客，所有的人都很愤怒，有的说： 哎，快去叫保安的，把他抓起来。 那个混蛋坐在椅子上，吓得缩成一团，嘴里不断的喃喃地说着： 我是来看秦丽的呀，我是来看秦丽的呀，秦丽一个人，没人给他倒水喝，是秦丽要我来守着他的呀，我的确是来看秦丽的呀。 穿着制服的保安走进来了，这是一个个子高大的年轻人，他径直走到那个混蛋的身边，一个闪电般的动作就已经把那个木然的混蛋的手臂给扭到了身后。 保安候着，到保安室说清楚，这经常丢东西，都是你们这些借口看病人的人给偷走的。 围看的人一阵欢呼，簇拥着这个猎物挤出了门。 吕小亚束好了睡衣的腰带，他感到脑子里一片茫然。 清洁工小夏慌慌忙忙地跑进来说： 杨斌被保安抓走了吗？ 宋清说： 哪个杨斌？就是秦丽的男朋友啊。小夏说：秦丽没死以前，他经常来守护他，我认识这个人的，不坏，肯定不是来偷东西的。哎呀，吕姐，你去治安室把他领出来吧。 吕小亚仿佛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他说： 那好吧，我去领他出来吧。 他觉得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似乎是想起了自己上次发现有子宫肿瘤后那个离他而去的男友。这个混蛋，他心里头骂着。 吕小亚到了医院大门侧面的治安室，他看见杨斌已经被一副手铐铐在柱子上，屋子里的几个保安正在打扑克。他走进去说： 唉，是我弄错了，这个人来看我的，他叫杨斌，我睡昏了头，一下也没认出来。 一个保安就站起来，神情怪异地望着他。吕小亚这才发觉自己慌乱中穿着睡衣就跑下来了，他拢了拢睡衣前襟，感到周身不自在。保安的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这怎么回事啊？ 弄错了。嘿，你怕我们闲着没事会着凉是不是？啊，嘿，好，你带走吧。 他过去给杨斌松了手铐。杨斌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头脑却仿佛清醒了些。他对吕小亚说： 对不起你了，我不是有意要打搅你的。 吕小亚脱口而出说：你来了正好，秦丽有件东西啊丢在这儿了，你把它带走吧。 吕小亚突然想起了那本日记，他正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呢。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